大概有的是第二首批， 有的 考了在心里想，心里想真的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讨手气，心里是不肯放，吵得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一生的、啊？ 所以咯，这个都是不争呀。 哎， 那么不要讲别啊，今过年也不舒服个，今过年个礼物叫大礼物，前头得后头上。 哎，有个有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死。 嗯。 经过那个春山特别个胸口这个疤眼不必听那个咋样眼痛的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车放了大高一样， 弄到了高三个呗。 哎，应该叫这个呗。 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春山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疤疤眼的。 哎，经过你胸口这一块春山的疤疤眼是输了，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疤眼不听 的。哎，还是那样的。 既然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春山小一点， 嗯， 经过你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呀？我跟邻居来接接，硬劲抽筋，抽的辛苦人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肩子上吃苦头没了啦。 放心哦，头颈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待多少位？ 那么要多少位了？ 头颈难的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话？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这个就是的， 哎， 哦哟，这是苦涩的，这么小周围也来是的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的， 这么小周围就走过 来了， 哎，新郎官啊，什么东西啊？ 哦哟，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挑出来的啦， 那不挑不得出来 了，但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做十几个人包完之东西，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怎么挑得快点？ 哦哟，新郎官恭喜啊，哦哟，恭喜恭喜，哦哟，新郎官，哦哟，这个人好把人了哟。 他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亚洲春山出下来一口嘛，头巾就鼻气摸两人气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样么子啊， 拿啥么子？ 滴滴滚雨个，么子那个像阳风路一样个， 呀，那么阳风路，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嘛？ 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不戴嘛，要一着啥？还是银色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呢，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模特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是差不多的。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的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也不农村都当新过年，哪天出老爷还有结婚？ 哎呀，这到底要农村， 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过年嘛到热天苦恼， 哎、 嗯，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明白了。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一包衬衫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的，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双手要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得到暖热点个呀？ 不来如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得是米腰米裤结婚，哦，米腰米裤外头抖抖缩啊， 搿是勿成呀？搿么手里向勿要弄搿种鲜花，弄暖热点个，或者弄个汤布子啊，也可以个呀。 侬再勿去弄夹炉了喂，没搿种新娘子个呀， 伊 摆是拿出鲜花。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 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啊没搞好个人了， 也是礼节个，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个，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房冰箱， 不， 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拖到地冰箱过来了， 不是拖地冰箱，这个冰箱个男冰箱， 一姓地呀，一亩地的地。那么要叫人提冰箱， 新提哦， 哎， 提冰箱， 哎，那还有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新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数， 哎， 拎兜数，兜数咱们够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 啊，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务呢？ 要服务的呀。 那那快点啊，快啊！还有两眼路了，那那咱们不能去打仗啊！那那快快点啊！那咋说了？咋说成不是啊？你这家小的小妹妹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哎，一般要搿能样子用，是有啥办法？还有嘞呀，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人家勿认得。 从来没办过的，新郎新娘，你大家认得？ 那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呢？ 托朋友亲眷，还是老朋友一起请的嘞？ 那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的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材料的？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个证好婚不另外送一十斤家里的香烟。送你这样送个送门 哦，再讲送香， 有的人一家一过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争空争， 你搿么家去送香烟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的呀，都第二块找人去买脱的，奖金买脱就是增加动力。 哦，人家要去买脱的， 哎，买脱买 脱，这个就是带动力嘛了。 本来就是带动力。 嗯， 新郎新娘两家是明明这个家子啊，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了交换这个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时候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包没包出来这个媒，这牙台么还要吃，这吃的牙台声音呢是天边一亮， 嗦哆哆哆，嗦来西哆。 这个是吃喇叭呀， 怎 么吃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老板们侬讲，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我已经吃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吃不动呀，没办法，说， 搿么侬倒是大步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个月养两三个月还没的， 是 哦， 亏啥亏的那个老哟？ 不是，那客人是这个新娘子这个放吊子去了， 能能啦？ 门口的保障是李大力结婚嘛，这一年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那个是破模拟干啥一样？保证不会做那为了当中还没保障了， 是 哦，这 不要哭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到家门呢？ 后来你结果， 嗯。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比较 有个中华门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娘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也考虑啥呢？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种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从结婚的年代了， 哎。 真科技是啊，光火 这么真到结婚之意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嘛嘞，婚礼舞必大家所有人哗才涌上来， 我啥去冲上来了？伊拉 冲上来多么子哎，多么多纸花啊，往人家纸上多上去啊，那么多纸花啊，多纸飞啊，多花纸啊，多花啊，有那个五沙多么酒在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再撒上去。 喂， 弄到新过年新娘子烂盘里是吧？啊，没得爷爷么子在山上去的，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的白来把他一堆大拐，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搭高跟皮啊，兔子上来是一个都是倒起的了， 不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个百年要多一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一啥地方？ 但是拿头名结婚。在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了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包袱一甩，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这样哎，我的这个， 侬还要拿这个送女结婚的礼是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搿么你到来不想想吧？ 阿拉自己本身一切都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冰箱， 哎， 一道来嘛呢，结婚一番。刚刚开始，我是私人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俺们咋无差，俺们咋 哎？ 那么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吗？啊，还没来了是吧？哎，还没来了啊！ 哎，你是家里 啊？那么证婚人，各位， 生活呢，生活呢， 生活呢， 生活呢，都自家的 啊，就是我自家。 混蛋 那 边 啊，我 家老人那边，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们 农村家老人， 我们是家老人， 来继续一下， 来 帮 帮忙，来领个 男女兵家迎新郎新娘那边。那么鄙人送他们四个字，鄙人说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鄙人是不会讲话，鄙人 自 然能干起来，鄙人是农大家的财来，那么 鄙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鄙人鄙人 还有这个 鄙人 啊，那么你们讲了鄙人就不讲了啊。啊，假若人之福， 假若人之福，你看，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看，哎呀，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老人嘛是天地良心，我被人家领五眼睛拉夫拉上来的了。这个我根本到新过年是伢子不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衙门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家老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家老人，我现在以家老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家老爱我。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把洋钱头啊，搿种老把洋钱头哪里交费强，还是一道黑白上市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五千块金牛钱一扎，一万洋钱可以买到三扎。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沓瓜子就带来四担物事啊，要买趁早，来啥年底买？ 一万洋钱头， 今朝子你到一带小块迎风， 哈哈哈哈哈。 嗯，啊，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结过痛苦，一日天嘛，的确是哎防空衣裳，夜头灯火管制，那么俺个骆驼鱼。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你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样品地图差不多的，一搞丢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出来是个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出锁子。 哪个另外出锁子了？ 那么龙凤裤中不适应，丫头们后闸。那么你丫头让谁找女巫中裤？ 哦哟喂！ 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的话？ 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来 咦， 原来你没进来办公呀？ 啊，不来了。我来外面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过年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哎， 这个，其他，哪咱不晓得？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岁的， 哎呦， 我咱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变心的。像老头子媳妇都变心。 嗯， 伊老是讲谁是变子心，也没人要的。 哦，辛苦子。 那么你的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要买上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你他那大光明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洋洋多看一看。我看见这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 哎， 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小弟三小。 三小， 他那你的英语还是三小英语 啊？那个俩娘说这个当八户了，去下了。 也不像当八户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我弄俺家去下了。 我去下不然嘛，门下是不凉了。 啊，是来后比门中下来哈。 那么你就保证他良心吃不好，那边看看你气没多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大字头， 中两个小弟弟一两天吃饭好，样样么子侪都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刷，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一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一两天交关好， 哎， 搿么衣衫等我预备好嘛，我底衫预备好。 哎，搿侬底衫预备啥呢？预备啥物事？ 那我没底呢，手袋、手衣。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 哎呦， 亡下来嘛，才死的人。 哎呦， 是婚人之家事啊！ 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啊，承蒙诸位亲友一力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嘛有250万，西装嘛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万一花来35万作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的，从花来想得什么，真是节食节省啊！ 哎呀妈呀！ 哎，今朝个酒是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的一桌，一塌不子嘛用得580万。师傅乡弟们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点把头才两个铜币，现在弄出来10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师傅大家帮帮忙。哎，孙先生，侬来一下带到位啊！哎，哎，来来来来，给大家指点，我们来一下，来来来来来，来一下，来一下，哎，大姐今晚来一下，那个小弟弟也来， 好嘞，好嘞，好嘞。 我现在我有眼意向，我想谈啊。今朝那听到咚咚的有力， 嗯，人到龙骨架上来，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东西敲。虽然我用这脚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 哦，咚咚过来的。 但是即使嘛，就要过推， 小路， 推板， 我再出来是。 那么，现在到处的垃圾，到处的小菜， 基本。 那么小菜嘛，吃光，菜光， 起来了，好，谢谢哥， 那么比， 哎呦，我吃东西， 咋了？一人就要怪用人。我那玩我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求助哎，我来了饭店里想租个账房，我想租租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租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会长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条了，耶！盐蛋壳会长， 耶！ 一吊八， 几点？ 1888叫一吊八。 哦，1888叫一吊八， 蛋壳会长，一吊八。

也用了对开大块头那一张。 哪里个大块头啊？ 哪里个大块头？ 今年手来谁能大块头啊？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一张手的。嗯，沿对开大块头那一张。 哎，几点？ 沿三公五零的。 哎， 沿长隆水张。 几点？ 后来廿高头一张。 手手清爽。 哦，记得你放的。 要四块的廿高头只吃五分洋钿啊？ 十九高头没吃。一家头去喂大来，小菜自家打来。 啊，蛮好蛮。 过一会儿后来， 哎， 然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就得六百五十万啊。 那个，有得干许多啊。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洗了草脚米狗，后来牛肉米三狗，再来谷地狗，后来生草的狗，后来包山羊一狗，后来全家为狗，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还有了。 哦，啥还有啦？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哎，这个。 哎， 那你 现在好久不来了，哎，好啊。哎、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今日好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耶、哎，三十锅料，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现在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 不 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的会长， 喂喂， 没有事不要走下了。 我看三个，喂，爹爹能稍微文静点好吧？ 文静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早点走到来 两个人，就是你关系个爱文静。 我用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哦。哎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好 啊，您装逼了。 对呀、啊、对呀、啊， 修金卡一副。 啊个对对， 我等卡了。 哎呀，我是个连 的，不不不。 哎 呀， 哎 呀， 哎，我是个 的。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是哪能发力嘞？ 你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嘞。昨日啦，我明日自个想弄啦。我夜到做忙，做啥弄个？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是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是侬太爱听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撑撑起了噻。 是呀，你昨日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的。 今天阿公来勿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朝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灯笼在旁边嘞。 那么在啥侬看？这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热气了。 哦，可是讨厌个。 天 天长了。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迷你。 根本侬还是吃牛的，还是吃羊的？ 根本搿能 子。有种么欢喜吃牛，不吃羊。 哎， 有种么吃羊不吃牛。 哎， 有种么羊不吃牛，也不吃个。 哎，对对对，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的。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概进手上雕好像。 搿么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哥们，我等海莲路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倒走嘞。 豆沙好，倒走噻。 哎， 哥们，那是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吧？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好的，侬爹爹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两样下去的，好吧？ 哥们，随便你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了，哎，西来水家头又上吊了。

娘啊娘，倘是归黄泉路，儿的娘身体虚实恳求母亲赐儿愿，儿死要无家挣扎离回那 毕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金红三十一儿女，滴血佳儿，请各位姐妹奔达。人们胆小真邪恶，恰不见秋香美人卷，世人一刀将开的千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的是何时好？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顶啊！不，今即为路写情狂，我还是要从容应时买点点走

孙子嘛，弟弟呀弟弟，你的早晨是铁早晨，又何必苦苦将他争王法， 哎呀弟弟呀，